很害怕错过你，爱真的需要勇气来面对流言蜚语，只要你一个眼神肯定，我的爱就有意义。我们都需要勇气去相信会在一起，人潮拥挤我能感觉你放在我手心里，你的真心 休闲养生，尊享城市健康生活。三河市千秋兰亭度假酒店为您报时，现在是北京时间21:00。 选美味佳肴，来兰亭食府，色香味型俱佳，煎炒烹炸精料，型八方宾客，校尉四海嘉宾，朋友聚餐，商务宴请，婚宴请到三河市北外环千秋兰亭度假酒店，0316-516-1111。 新闻整点听，整点听， 欢迎收听新闻整点听。今天是2016年3月30日，星期四。来关注国内资讯。28日，北京城市总体规划2016年至2030年草案发布，明确到2020年，北京常住人口规模控制在2300万人以内，2020年以后，长期稳定在2300万人左右。福州市楼市新政已经实施，新政规定，非户籍者不得通过缴纳个人所得税或社会保险取得福州5区购房资格，取得不动产权证未满2年的不得上市交易。杭州市楼市新政也于今天实施，新政明确认房又认贷，2套房首付比例不低于60%，同时本地户籍单身者限购1套房。厦门市楼市新政也于今天实施，新政明确认房又认贷，非户籍购买180平米及以下商品住房，需连续缴纳3年以上个人所得税或社会保险证明。这里是新闻整点听，更多精彩节目稍后继续。 我们心中都有个舒马特，但不是每个人都开过 F1。陈雷索尼克卡丁车带你撒把野，你就只上了一个车王。地址：陈雷汽车城地下1层，电话0316-330-559。 Racing is in our blood。 一首歌诉说一个故事，虽然讲述故事的手段各不相同，但只要沉浸在旋律中，就能感受一个个的温暖到来的故事。你的心情， 让我一个人走，寂寞的路上有你相陪，醒来还有梦。 然夜里充满伤心的气味，让世事总相偎，你的容颜难以湮灭。冷的心扉，冷的世界，白天梦回夜不睡，心在反复纠结，毫不疲倦，不曾埋怨。多少心碎，多少醉，是你或是笑人，全是为你真情绝对，不曾改变。 守着邀请 周末午夜电话，快到苹果乐园来，欢迎流浪的小孩，不要再一趟晚来，一起大声呼喊，向寂寞午夜说拜拜。因为星光样样都浪漫，烦恼忧愁都与我无关，这是我们的舞台，散发美丽真实在，让海水轻轻飘散。告诉我 What's your name， 接受这邀请吗？ I love you， 走出角落与黑暗， Don't you know， 给我全部力量。 I need you， 安慰我的不安。跟着我尽情告白，跟着我不要向外，跟着我让梦想在照亮天空的一排。啦啦啦啦啦，尽情告白。啦啦啦啦，尽情告白。 What's your name？ 爱你的苦不要你扛，累不要

的心情，我的歌。 唱着首

回头已没有办法，随他吧，随他吧。 多情虽然讲述故事的手段多么新颖，但只要沉浸在旋律中，就能感受一个个温暖到来的故事。你的心情， 让我一个人走，寂寞的路上有你相陪，醒来还有梦。

吵架，我没那么无聊，不懂得道歉，我没那么聪明，好想要回到我们的原点。我在哭泣，我给不了安慰，我又在摇头，有那么点后悔，爱情的发展你难以回头，却无法往前走、啊、看似不由己出现在胸口，两颗心能撒几个问号，爱帮我们流多少眼泪。吵架，我没那么无聊，不懂得道歉，我没那么聪明，好想要回到我们的原点。但是你又是出现在胸口，两颗心能撒几个问号，爱让我们流多少眼泪。 空飞翔的小鸟，

是那么大，为何我要往你捂住它？我的心太小，飞太高，电话那头的你不知道。世界若是那么小，为何我的真心你听不到？听不到，听不到我的执着。一直在逃，直到你有一天能够明了，我做得到，我做得到。我的声音在笑，没代表，电话那头的你可知道？世界若是那么大，为何我要往你不住逃？我的声音在笑，没代表，电话那头的你可知道？世界若是那么小，为何我的真心你听不到？ 双唇怎么有人美得如此不沾风尘？忽然间我和他错身在走道，他低着头快步的移动双脚，他也让我联想到一只小鸟，终身被囚禁在一座监牢。有一段时间在夜里闭上眼，偶尔也会听见有点低沉，有一种歌声，用一种很轻的口吻反复唱着心中那一段不去的伤痕。回忆过去，痛苦的相思忘不了，为了你而来，拨动我心跳，爱你怎么能了？今夜和他说话的人，这也成为大楼里的八卦新闻。听说那男人有家室出身是豪门，

深深的我，银河呀银河，银河里有一个我，随风真的我，一片片白茫茫遥远的银河，像雾般朦胧的掩住了我。我要随着微风飘出银河，勇敢地走出那空虚寂寞。 算了吧，